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鱼香肉丝 有鱼吗？ 快来梅州东坡，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！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好歌不冷场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，两小时好歌超强放送。千千阙歌，早晚总相伴。凌晨1点到2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与你主打你的经典情怀，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周华健《孤枕难眠》， 反反复复孤枕难眠， 彭佳慧《相见恨晚》， 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 陈淑桦《梦醒时分》，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， 齐秦《外面的世界》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 林忆莲《铿锵玫瑰》， 像狂野的玫瑰，用脆弱的花蕊， 张雨生《天天想你》， 天天想你， 只有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 邓丽君我只在乎你，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周华健演唱的《孤枕难眠》。这首歌收录在1993年周华健发行的专辑《花心》当中，是周华健的成名曲。 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孤

满是悔恨。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。